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2月7号星期一，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4和9。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从今天开始，北京空气质量将连续3天重污染。 为应对雾霾，北京有学校停课3天，河北廊坊居民乘坐公交免费。 中央企事业单位车改方案将在今年年内公布。 多家银行推行网银转账免费政策来对抗支付宝。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市场上出现1块钱堵车险，专家称这符合保险业原理。 涮火锅牛肉丸当中牛肉含量不足1成，企业调查发现牛肉含量不同源自2套标准打架，企业钻空子。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白塔寺昨天重新对外开放。 中央严批假活佛，合法活佛的信息将向社会公布。 大约在8点45分左右，请听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今年77岁高龄的侯玉峰是德胜街道玉中西里社区的一位居民。今年初的一天，侯玉峰家附近的一家饭店突然起火，凭借着当兵时的练就的身手，77岁的侯玉峰闯入火场，向火场中的人们伸出了援手。稍后我们一起来听烈火雄心。 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哪一个节气？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孙畅、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最低气温0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阴天见多云，有霾，偏南风2-3级，气温3到2摄氏度。 另外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205到225，今天的空气质量级别为重度污染。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从今天开始到本周三夜间，北京的空气质量将会连续3天维持在5级重度污染的水平。 据北京青年报的消息，北京已经提前发布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从今天0点到周三的24点，全市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目前全市各区各单位将实施最严格执法，应对这次重污染过程。 与此同时，天津以及河北省石家庄、邢台、廊坊、保定、衡水、邯郸、新集、定州等九个城市也已经启动了相应的空气重污染预警。 根据目前的资料分析及预测，预计周三夜间到周四的白天，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北京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 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再次出现空气重污染过程，环保部部长陈吉宁昨天强调，对应急预案启动不及时、应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追究责任。 据新华社消息称，环保部已经派出10个工作组，并协调区域内各省市环境执法人员，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开展联合督查，主要检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启动和应对措施落实情况。 为了应对这一轮的空气重污染天气过程，北京将会实施最为严格的执法。 前天下午5点钟呢，北京已经提前发布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为什么要提前发布橙色预警呢？环保部门表示，主要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健康，减缓大气污染程度。 环保部门还说啊，北京全市将会派出多个联合督查组，同时也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各项空气重污染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如果发现应急措施落实不到位，请您拨打12345电话，或是环保投诉举报咨询中心的12369以及城管热线96310投诉举报。 针对重污染天气，目前呢，北京市教委已经启动了空气重污染应急橙色预警指令的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停止户外活动。 同时特别指出，在空气重污染期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学校可根据所在地区及周边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报区教委同意后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呢，部分学校还是立即做出了反应，比如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昨天晚上通知家长，决定延续12月1号出现雾霾时学校的做法，从今天直到周三停课3天，家长自行选择孩子学习的地点。 那么对于北京市应急办发布的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公交集团也是启动了响应机制。从今天开始到周三，北京公交集团将平均每天增配机动车200部，增发3600多车次，满足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 另外呢，今天北京公交集团还将新开11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吸引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在地铁方面，北京地铁公司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的加开临客，保障乘客在雾霾天气下顺利出行。 针对5号线、13号线、15号线等有高架车站的线路呢，列车司机将会加强露天段的眺望，并根据雾霾的情况减速行驶，以保障安全。 而在雾霾天气当中，河北部分城市也有更大的举措。法制晚报的报道说，河北省廊坊市已经启动了紧急措施，从今天首班车开始到周三的中午12点，廊坊市民可连续3天免费乘坐公交车，以此来鼓励公交出行，低碳环保。 在高速公路出行方面呢，针对重污染天气，上周末北京范围内830多公里重点高速路段已经提前进入清洗状态，喷水降尘，同时运营路段上一切土方施工作业也已经暂停，以提高防霾的效果。 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关注完了雾霾天气当中各种应急措施之后，我们接着来关注其他方面。公车改革一直备受关注，中央车改办日前表示，中央企事业单位车改方案将会在今年年内公布。 中国青年报报道，截至目前呢，中央和国家机关本级车改已经全面完成，中央企事业单位的车改目前条件成熟，已经形成征求意见稿。 据统计，中央企事业单位车改涉及一级预算的中央直属事业单位10多家，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所属的各级事业单位1万家左右，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100多家，还有几十家中央金融企业以及各部委管理的中央企业。 那么改革后如何公务出行呢？中央车改办负责人介绍，将采取发放补贴的方式保障公务出行，补贴发放后，公务员可以自行选择出行方式，费用自负。 关注完了车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年的中央巡视将推进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全覆盖。 据新华社的消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经开展八轮巡视，巡视了149个地区和单位，实现了对地方和中管央企的全覆盖。 根据中央部署，明年将重点推进对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全覆盖，确保在党的19大召开前，对中央管理的所有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都巡视一遍。 继续浏览新鲜资讯，来关注一下多家银行推行网银转账免费的政策来对抗支付宝。北京日报报道，近日浙商银行、中信银行、上海银行等多家银行呢陆续推出网银转账免费的新政策。 据了解，目前在柜台、ATM 机和网银这三个渠道，银行业内出现了差异化的政策。通常在柜台人工转账的收费是最高的， ATM 机次之，网上银行最优惠。 以工商银行为例，网上银行转账最高的封顶是25元，在 ATM 机跨行转账手续费当中呢，最高是收费50元。业内人士认为啊，互联网金融在倒逼银行开始实行免费的服务，随着竞争的不断加深，银行给予用户的免费午餐也许会越来越多。 那么新鲜资讯的最后呢，是一条生活服务资讯啊，我们来说说，今天下午6:53，我国北方将迎来大雪节气，也就是说呢，大雪节气的到来，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寒冷，下雪的概率也会更大。 气象资料显示呢，大雪时节，华北地区气温稳定在0摄氏度以下，而东北、西北地区平均气温呢跌破-10摄氏度以下，所以说天气冷了，防寒保暖当然是最重要的。 大雪节气应该吃些什么呢？大雪节气啊，也是冬季进补的好时候。俗话讲，冬吃萝卜夏吃姜，萝卜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通。冬天萝卜的吃法呢，主要还是炖汤，比如羊肉炖萝卜、白萝卜馅的饺子等等都可以食用。 哎，此外大雪前后啊，橘子、橙子、柚子等水果呢开始大量的上市了，多吃一些柑橘类的水果能够消炎止咳，对于防治鼻炎呢也是有不错的效果。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市场上出现1块钱堵车险，专家称这符合保险业原理。 涮火锅的牛肉丸当中牛肉含量不足1成，调查发现啊，牛肉含量不同源自2套标准打架，企业钻空子。 好，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面专家楼群。楼群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上周五呢，美国方面是公布了新一期的非农就业数据，那么数据表现如何？它对美元的走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好，我们看上周五公布的美国11月非农就业数据是新增就业人数21.1万人，好于预期的增加20万人。同时呢，9月和10月的这个前值也是向上修正。那失业率呢，也是持稳于5.0%的一个7年半的低位。那此外呢，薪资数据也是表现良好，符合预期。那本次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表现良好，也是暗示美联储很可能会在本月宣布加息。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多数的美联储官员已经是认为美国目前接近一个充分就业的水平。那同时我们看到上周耶伦在华盛顿经济委员会做政策陈述时也是表示，十月会议以来的这个数据表明就业市场正在改善，那他有信心通胀水平能够达到2%的目标，并且也是展望未来美联储加息的这个一天可以证明经济复苏的力度。那此次非农就业数据表现良好呢，也是再次印证了他的这个观点，提升了12月升息的概率。那数据公布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是短线拉升至了98.46，刷新了日内的高位，但是呢也是没有收复之前的一个全部的失地。我 们看上周整体上美元指数曾经是一度创出了100.51的高位，但是在欧洲央行公布降息之后呢，曾经是一度大幅的回撤到了97.60的水平。那强势的非农就业数据呢，虽然是令美元指数反弹，但是没有重新回到100的关口，也是说明投资者目前是较为谨慎。那在这个欧元空头受到打击之后呢，也可能会暂时保持观望。欧元这个我们看到也是没有回到之前的一个低位的水平，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在这个美联储升息的这个预期下呢，后市美元强势的一个前景应该是还是会持续下去，那预期美元指数可能会有一个缓慢的回升过程。主持人， 那么今天是周一哈，本周都有哪些重要的事件或者数据值得投资者关注呢？ 好，我们看本周还是有一些经济数据的。那周二的话，欧元区方面将公布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那这个数据也会给投资者线索，重新评估欧洲央行的决议的影响。那如果这个数据表现较好呢，也会进一步鼓舞市场的风险情绪，欧元仍可能会进一步上行。如果数据表现不佳的话，加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推动，欧元可能会进一步回软。那周四呢，美国将迎来11月的零售销售数据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数据。那数据乐观的话，那可能也会进一步巩固这个12月升息的一个预期。那周四的话，英国央行将会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目前是预期它可能会维持利率水平不变。那此外呢，本周我国也会有一些经济数据，包括周二的这个贸易数据、周三的通胀数据以及周六的这个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数据，预计也会对市场的风险情绪有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最后呢，请娄群为我们介绍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报价。 好的，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66.23，港币报在82.386，日元报在5.2063，澳元报在468.05，加元报在478.43，欧元报在697.69，美元报在638.51。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娄群的分析。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中国银行推出会说话的美猴王压岁金钞了，让你分分钟把爱说出来。现在购买还有萌宠猴宝相送，会说话的美猴王金钞就在中国银行，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八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早晨的8:17，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到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说堵车。堵车啊，是都市生活一个难以避免的痛点。迟到、误工、堵车，堵到把晚餐都变成宵夜了，可以说堵车给时间和心情都造成了损失。而如今呢，就有专门针对堵车的保险上市了。 日前呢，某手机应用推出了一款类保险的服务产品，打着堵车不堵心的广告，1块钱呢就可以购买堵车的补贴，堵车超过5分钟就能够获得赔偿。 那编辑体验发现啊，下载并注册这款手机应用之后，授权允许始终监测驾驶行为数据，在首页就能够购买这一产品。利用手机车联网的技术，软件就会自动侦测和判断用户的堵车行为，并自动推送补贴。 价格方面呢，体验版的售价呀只有1块钱，购买之后第二天就有效，用户还可以购买7天有效的版本，推广价是2块钱，每个用户呢只可以同时购买1份，失效之后可以重复购买。 那么到底怎么来赔付呢？北京日报报道，如果用户在一次驾驶行为当中连续5分钟时速低于20公里，则判断为一次堵车，当天行程自动上传之后就能获得5块钱的补贴加油券。一天之内多次行程有堵车的，补贴 可以最高累计加到20块钱。 哎，那么有人就问啊，堵车一动不动超过5分钟就会有补贴吗？这款手机应用的开发商认为啊，这款产品的目的是为了补贴用户在堵车的环境下因低速行驶造成的不必要的油耗，在堵的完全不能行驶的情况下，建议用户呢关闭发动机，避免不必要的油耗和环境污染。 事实上呢，这款类保险产品已经不是第一次推出了。此前啊，已经有专业的保险公司在今年就表示说将会推出堵车险。 嗯，对于这款产品呢，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的教授王国军认为，堵车险这个险种实际是有必要的，堵车会耽误事儿，就会造成损失，这符合保险的原理。 那么记者也是查阅资料发现啊，今年3月这家手机应用企业还曾经推出过引起不小轰动的贴条险，当时呢用户花1块钱就能换来100元的贴条补贴，但随后因为存在着鼓励违法停车的嫌疑而一度下架。 因此呢，这次推出的所谓堵车险会不会又是个噱头，目前还难以下定论。但是在业内人士看来，不可否认的是，堵车险、加班险等个性化的险种是互联网冲击保险业的开端，互联网将在渠道、产品、行业等角度改写保险业的历史。 嗯，好，继续今天的重点关注。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啊，进入冬季了，尤其呢今天是大雪节气啊，天越来越冷，很多人喜欢吃火锅涮肉丸。那么有细心的市民就发现啊，从超市买的几包牛肉丸外包装上配料一栏却写着鸡肉、猪肉等原材料。 嗯， 昨天呢，北京青年报记者走访京城多家超市和农贸市场，发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在东三环的一家超市呢，五花八门啊，各种涮锅的肉丸都在做特价的促销，速冻肉丸类食品也穿着不同的外衣，有的品牌上面写着撒尿牛丸、经典牛肉丸等等，还有仿章鱼丸、仿墨鱼丸，同一品牌，不论是蟹肉棒、撒尿牛丸还是鱼丸，都是一个价钱，每斤只卖15块钱左右，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购买。 嗯，而超市的新鲜牛肉现在多少钱一斤呢？大概在50块钱左右。在农贸市场上，这牛肉每斤也要在30块钱左右。牛肉丸的价格竟然还不到鲜牛肉的一半。 面对质疑，有超市人员啊直言不讳啊，说这种牛肉丸啊肯定不是纯牛肉做的，肉丸里面是加了淀粉和其他的添加剂，有些牛肉丸的牛肉含量不足1成。 果真是这样吗？有知情人士就坦言说啊，做丸子肯定呢要用到香料和淀粉。 嗯， 市场上很多散装鱼丸、猪肉丸、牛肉丸、虾丸等价格之所以都一样，是因为它们主要的材料就是香料和淀粉这两样。 嗯， 此外呢加入一些添加剂之后呢，可以让肉丸更加有弹力而且耐煮。 为什么市场会呈现这种状况呢？据了解，现行的肉丸国家标准啊有两个，一个是2012年7月份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的一份标准，其中规定肉丸的含肉量在45%以上才可以冠名为肉丸。 哎，这是其中一个标准。 嗯， 另外一个标准呢是国内贸易行业标准提出的速冻调制食品标准，其中规定肉类制品主料为猪肉、鸡肉的主料占产品净量比要达到大于等于10%，主料为牛肉、羊肉的主料占产品净质量比要大于等于8%。 嗯，据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啊，现在市面上的牛肉丸呢，主要就依据后一个速冻调制食品标准当中的牛肉、羊肉丸子肉含量大于8%，只要是正规厂家出品、条码合格、检验检疫合格、标明配料成分，那么在目前的法律当中呢，并不算是违法。 而且呢，据食品行业相关人士介绍说，目前咱们只能检测牛肉丸当中是否含有牛肉的成分，但是无法检测含有多少，所以这也导致了市面上的牛肉丸标注成分不同。 嗯，所以说45%和8%呢，当然是选择8%这个成本更低的了。以上消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九九八，不是五九八，买人保直销车险送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在西五环的八角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另外在北四环的望京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一起事故。 好，接下来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然后呢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白塔寺昨天重新对外开放， 中央严批假活佛、合法活佛的信息将向社会公布。 今天我们继续有互动的环节，提出的问题是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哪一个节气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进入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个体工商户的几个概念，这期节目里面我们将带您了解个体工商户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实行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其他支出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收入和费用。 个体工商户实际支付给从业人员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个体工商户业主的工资薪金支出不得税前扣除，个体工商户按照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其业主和从业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准予扣除，业主本人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以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为计算基数，分别在不超过该计算基数的5%标准内的部分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人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上的8:28，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旅游资讯，首先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经过2年多的大规模修缮，白塔寺昨天重新对外开放了。 北京呢有两座赫赫有名的白塔，北海琼华岛上的是小白塔，如今完整重现在公众眼前的妙应寺白塔呢是大白塔，也是元大都城保存至今唯一完整的文化遗迹。 据介绍，大白塔近年来因为雨水的长期冲刷，内部开始渗水了。2013年，白塔修缮工程正式启动，整个白塔拆除了表面80%的青砖，又填补了大约10000块砖，工程规模极大。 这次重新开放呢，白塔寺管理处还对白塔寺历史文化展和藏传造像艺术展进行了改陈，推出了元三都城市文化展以及唐卡珍品艺术展。 嗯，这白塔寺啊，不仅重新对外开放了，还成为了2016版北京旅游年票内的新增景点。 嗯， 想游览白塔寺的朋友也可以购买这本刚刚发售的北京游览年票，票售价为每册100块钱。 据介绍啊，这本小人书样式的年票呢，新增了40%的景点，比如玉渡山、东岳庙、大钟寺、仙农坛等等。而深受居民喜爱的老景点，比如七彩蝶园、十渡千佛玉山、青龙峡、八达岭森林公园等呢，还会继续保留。年票总计涵盖100家景区，减免门票价值3600元。 游客凭借这本年票呢，可以每个景区免门票1人次，2016年全年内有效。购买年票没有户籍、年龄等条件的限制，不用贴照片，不用实名制，也不需要注册、激活和预约。 有需要的居民呢，可以通过紫竹院、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等室内的公园，以及保利剧院、北展剧场、天桥剧场和梅兰芳大剧院现场购买。 刘资讯再把目光转向吉林长春，来关注一下2016年长白山雪节已经在长白山景区和二道白河小镇启动了，将持续到明年的4月份。雪节期间，长白山会陆续举行登山观日出、长白山温泉火锅节和长白山滑雪烤肉派对等系列活动。 除了雪节，作为重头戏的2016长白山国际冰雪嘉年华活动将会在明年1月1号开幕。活动呢，包含雪雕、冰雪汽车、越野赛等多个项目，其中日光之城主题雪雕区啊，尤其引人注目。全国的雪雕大赛也将会在这里举行。 记者了解到，从目前到2016年4月30号期间，全国游客只要一张门票就可以同时游览长白山北景区和西景区，门票价格为每人125元。 说完国内游呢，再来看一下出境游。记者从北京多家旅行社了解到啊，2016年元旦的出境游市场十分平淡，火热程度不及圣诞和春节。 多家旅行社表示说啊，因为2016年元旦春节只隔了1个月，所以市民元旦出游的热情并不太高。线路方面，受到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欧洲游也比往年低落。昨天我们的节目也介绍了年底飞往欧洲的航线，往返机票价格只有5-6千块钱。 与欧洲相比呢，今年更多的游客选择了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线路，希望感受一下反季节的温暖圣诞节。 此外呢，目前赴台旅游也迎来了利好。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消息说，春节寒假期间，大陆赴台团队游每日的配额将阶段性的增加到8000人。那么，预计大陆赴台游人数会有望因此增加30%以上。那么，对于想去台湾过年的朋友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演员张铁林坐床成活佛引发广泛关注。近日，中央官员首度回应称，今后合法的活佛信息将会向社会公布。假活佛现象严重损害了藏传佛教的形象，有关部门正在对真活佛摸底排表。 那么近日呢，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说，假活佛现象泛滥，严重的还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而藏传佛教人士则表示说，张铁林参与的宗教仪式不符合宗教仪规，看到随便什么人都能坐床成活佛，感觉很心寒。 事件当中呢，为张铁林主持仪式的白马奥瑟，其活佛身份呢也受到广泛质疑。据新京报记者探访，白马奥瑟在其出生地福建泉州创办了一处会馆，名叫观自在文化艺术会馆。不过这里平常呢总是关门，只有信徒会员不定期在这里活动。 对于假冒活佛的现象，藏传佛教近年来也是纷纷呼吁要加强监管。据相关人士介绍说，真正的活佛啊，其实都有特殊的身份证件和编号，未来呢还将会建立一个网络查询系统，活佛是真是假，以后上网一查便知。 今天是周一，文娱资讯大搜索呢将为您盘点本周即将上映的电影以及演出资讯。 电影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廖凡主演的电影《师父》宣布上映档期由本月11号提前至10号，也就是本周四上映。 影片改自徐浩峰的同名短篇小说，男主人公陈实为了在天津武术界开馆立足，收了当地的青年耿良辰为徒带其踢馆，却没料到一场席卷天津武术界的巨变正在向师徒二人袭来。 这部影片的一大看点之一呢，就是男主角的扮演者廖凡。2014年2月，廖凡凭借着《白日焰火》获得了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也是首位获得这项奖项的华人男演员。 业内人士评价呢，《师父》中的角色呀，不是粗糙的武人，而是绅士武者，带有传统绅士的有礼有节和输赢风范。本周四，您可以去电影院感受一下这部独特的动作电影。 另外12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电影《极速风流》将会上映。因为扮演雷神而名声大噪的影星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将在剧中担任男主角。 影片呢讲述了两位风格迥异的赛车手詹姆斯和基尼之间的愈演愈烈的竞争。在二人都各自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起伏之后呢，他们将会在赛场上进行一场终极对决。 作为一部运动传记片啊，电影根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真实故事改编。美国媒体评价这部电影说，精准地抓住了竞速当中直面死亡的刺激，同时呢，更是对一场伟大竞争的歌颂。 好，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由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蓝天野担任艺术顾问的话剧《无果花》将会在12月9号登陆国画先锋剧场。 这部剧将以戏中戏的形式探讨爱情与面包哪个重要，这个我们永远都在面对却一直没能找到标准答案的选择题。用剧中人的话说，生活才是最了不起的编剧。 演出时间是12月9号到13号，也就是本周三到本周日晚上的7点半，地点在国画先锋剧场，目前演出的最低票价是100元。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部话剧，由冯宪珍、韩童生领衔主演的经典爱情喜剧《办公室的故事》将在12月11号本周五在保利剧院上演。 拍摄于1977年的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呢，以女上司和男下属的办公室恋情为主线，堪称是几代中国人的时代记忆。演出时间再提醒您一下，是周五到周日晚上的7点半，地点在保利剧院，目前演出呢还有最低380元的票在出售。 嗯，那么文化娱乐资讯最后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电台非遗时光大型报道，今天将播出第八期。 京式旗袍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至今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是近代中国女性服装的代表。双顺京式旗袍的传统制作技艺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李侃呢是这项传统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今天的节目，北京电台记者易丹将会走进李侃师傅，走进京式旗袍的制作现场，去零距离感受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穷国运风姿。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留住声音，记录历史。大家好，我是京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李侃。 打好现金就可以剪了，手都磨出茧子来了。那时候 像这个臀部这个比较圆润的地儿，就需要我烫的过程中给它推， 而那平面转为立体的，还有像咱们这腰部嗓道，这不比较细腰吗？咱们也让它圆润的。 在北京东郊民巷红都集团的京式旗袍传统技艺传承人李侃大师的工作室，59岁的李侃正在向我讲述京式旗袍独特的制作技艺——推、归、拔、烫。旗袍最初是满族人的服装，宽松肥大，便于骑射。民国时期，旗袍吸收西方服装裁剪的优点，充分突出女性的胸部与腰际曲线，美感取代体统，旗袍因此脱胎换骨。1921年，红都公司的韩俊峰老师傅创建了双顺京式旗袍，至今将近百年历史。 京式旗袍就相对来讲还是端庄大气， 像大家闺秀一样， 对，像大家闺秀似的。 2007年，京式旗袍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北京区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李侃成为他的第四代传人。 当时就写的，哎呦，真荣幸，我一定要好好学。 看似简单的流线设计，工艺繁复，既要凸显女性的线条美，又要流畅自然，严丝合缝。做一身京式旗袍，至少要36处量体，细致到锁骨、肘部。一件手工制作的旗袍，最短也得半个月才能完成。 因为旗袍呢，它要求合体，都是100的胸围的穿衣服，但是人跟人的体型都不一样，所以呢，在量体的过程中，各个部位你都要细致的量。 为了学习并传承京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李侃师傅吃了不少苦头。 我们那个小针脚都有标准的，有要求的，3公分要14针，且累苦练的。那时候净扎手，手上也净是针眼儿，疼的，那怎么办？也得练。 作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双顺京式旗袍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多年来李侃在不断摸索旗袍的制作和改良，满足现代女性的审美。 随着这些年呢，顾客的需求，从面料上的选择来讲，款式选择也有不断的新的变化。咱们现在也有对襟，或者是前边挖的低领口，床领也在不断的变化。你现在就是看电影看电视剧，看着有穿着旗袍，哎呦，我就得别的台都不看，就专门盯着这看，再看看人家家有没有做的更好的可以跟人学习的东西。 作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双顺京式旗袍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李侃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责任就是传承。 从传承徒弟这块来讲呢，没有几年的功夫，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很难做好。我就愿意说号召这些年轻人静下心来学学咱们中国传统的东西，别让老祖宗给咱们留下东西给丢了。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41呢，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早晨的8:41，马上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焕安，请李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李工你好。 你好。 请李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啊北京的这个具体天气变化趋势。 今天呢主要还是受到霾的影响，但是今天呢并不是特别的重啊，因为现在能见度呢是在3公里上下，低一点呢是2公里多一点。那到中午之后呢还会稍稍有所好转，当然也只有3到4公里。那这样的天气再加上呢今天的云量比较多，所以呢你的感觉上视觉上会感觉更阴暗啊，阴暗这个就是更差一些。那这是今天的情况，因为光照也不足啊，所以今天气温上升的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的。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4度上下，实际上现在城区的气温是在2到3度之间，所以上升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那本周整体上啊天气趋势会是怎样一个变化，特别是雾霾和气温方面，请李工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实际上我们最关注的是这次的雾霾天气是还要持续多长时间。因为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实际上真正要结束呢是到10号的早晨才能够有一股明显冷空气过境才能够结束，所以这个阶段的雾和霾的天气呢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到9号的时候还会有一场雨或者是雨夹雪降雪的一个天气过程，这主要是冷空气过境之前所带来的这一场雨雪天气。那么到10号之后呢，由于冷空气活动就比较频繁了，所以像这样的 啊，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雾霾天气，在这个10号之后就暂时不会出现了。 嗯，看来这周周三是一个节点哈，周三的时候冷空气过境，这个雾霾天气会逐渐的消散。 对， 好，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嗯，好，感谢李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白天最高气温40摄氏度。 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0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阴天见多云有霾，偏南风2-3级，气温3到2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成乐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205到225，空气质量级别为重度污染。 今天白天本市呢有霾，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比较差，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这几天北京有霾，后天全市性有降水，洗车后只能保持2天的清洁，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接下来一起进入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机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北京时间8:45，接下来呢，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蔡杰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蔡杰，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天是周一，尾号限行4和9，通常周一早高峰的交通压力是一周之内最大的，虽然有轻度霾，但好像今天大家都不太着急出门，所以市区内的流量在7:01以后才开始快速的上升，特别是北部地区环路流量上升最为明显，压力特别的突出。今天早间除了南部地区环路情况稍好以外，东西北部的环路大部分路段都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联络线方面，今天的特点就是车特别的多，流量增加的最快，压力最大，拥堵时间也最长，各个城区的联络线进城方向都是不太好走的，像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东路一线、复兴路五环到二环之间的全线、学院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的进城方向，以及京通快速、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的进城方向，以上路段的拥堵情况几乎贯穿了整个的早高峰，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缓解的迹象。最后重点提示一下，虽然今天有轻度霾，但是目前北京管界、天津管界以及河北管界的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走。好，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蔡杰带来的最新的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刚才的蔡杰也提到啊，这个有霾，看来大家在注意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下身体的健康。 没错。 接下来呢，请听今天的北京榜样候选人物事迹展播，烈火雄心。 2015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你可不是当年了，你也是80岁的人了，快！我就说这个事碰上这个事儿，我就应该这么做。 今年77岁高龄的侯玉峰是德胜街道玉中西里社区的一位居民。2015年1月10号下午3点多钟，在玉中西里小区附近的玫瑰公园内，一家饭店突然起火。当时侯玉峰正和几个老街坊在饭馆前的空地休闲小聚，看到饭店里飘出的黑烟，听到人群中的呼救声，他二话没说冲了上去。 当时有人喊着火了，我们往后一看呢，烟都冒出来了，在厨房里冒出来的烟，大伙儿就赶快跑过去了。跑过去以后呢，有人就给报警了。这个时候烟大火苗很小， 结果有一个人呢，他把那个煤气罐，一人来搞的煤气罐，打着往外推，推出门以后呢，我就接着给他往远处推。他们伙房里好多煤气罐，连着滚了五个，当天给他爆炸，就那一个爆炸点，两个楼附近的人都完蛋。 在玫瑰公园内，侯玉峰带着记者来到当时着火的饭店，复原了现场的情况。眼前的二层建筑如今已经变成一家茶楼，但是楼梯的扶手和楼外的栏杆上还留着大火烧焦后的痕迹。 哦，就这里边当时有煤气罐、 对，滚完了以后呢，就着起来了。 侯玉峰说，拖出煤气罐之后，火势迅速蔓延，许多人都慌了手脚。他赶忙指挥几个年轻小伙子用水浇灭楼梯的火苗，并造出隔离带，防止火势蔓延。 我一看旁边有一个小伙子，给他一脚屁股上，给他一脚，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搞管子去，搞水管，搞盆子。 踹了他一脚。 对，搞水盆子，我也着急呀、这些人呢、他都没经验，一遇到这种事儿，他不知道怎么办了。结果我给他一脚，给他踹上去，赶快去搞水盆去。结果他叫出来三四个小伙子，一个人端了一盆水都来了。 然而此时侯玉峰发现，餐厅二楼和旁边的小楼上还有人，建筑还大多是易燃的木质材料建成。他对着楼上大喊，并跑上二楼指导人们逃生。可是当其他人都安全撤离后，他自己却陷入了险境。 实在是不行了，那火大了，火整个的都扑到这边来了。你看这边已经烧成炭了，我呢已经是不行了，赶快就是说把你这几个小伙子让他给他推到下边，从这下来了。可是我下不来了，火太大，把这个走道啊，这楼梯啊，给它封住了。我下不来，我没办法。结果我就往下一看，这一次老火说，还有一个人当时因为这太高，我也腿也疼。他这么拖着我一下，拖着我的脚，我站了站，结果就跳下来了。 深冬时节，侯玉峰全身上下都已经被水浇湿，可他还是等到消防队赶到才安心离开。火场求生的事迹感动了社区内的很多人。面对危机，侯玉峰的勇敢和沉着冷静让不少在场的街坊感到钦佩。 居民跟前也都说就是咱们这个24楼居民是吧，非常危险，说这么70多岁的人了，挺危险。您寻思厨房着火，包都有煤气罐，一般人他都不敢上去。对， 看着树挺高的呢，2层楼从那儿离着还挺远的呢，真是挺那什么。觉得我都是够呛，而且人家那么大岁数还想老向上学习这个。 侯玉峰说，是骨子里的军人作风让他临危不惧。侯玉峰1961年入伍，在北京军械修理厂培训了半年后，随部队在上海驻守。1966年，他奔赴越南参加了抗美援越的战斗。尽管是一名空军，从事的是精密仪器的技术保障工作，然而严格的体能训练和在越南当兵的经历，不仅让他有了优秀的身体素质，也练就了临危不乱的品格。 像这次救火，您没想过自己已经70多岁了吗？就可能 你不想，我跟你说吧，别人都不知道，就连我的家人也不完全知道。我这一生中当中大概遇到了5次比较险的事，这不算险。刚开始当兵的时候，这是在部队里头都要搞拉练，这么毒的太阳，中午10点来钟开始就在2个小时坐那个地方不准动，侦察兵得这样，关键时刻你出事那不行。还有练行军，1个小时12华里，那必须走12华里，都得走，这是命令。 对于火场救人的事迹，侯玉峰的爱人虽然担心他的安危，但却十分支持和理解。 当时我不知道，救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他说那小饭馆着火了，他参加救火去了。 担不担心啊？他跟你说参加救火？ 嗨，他这救人不是一次了，从10岁开始，每过10年过救一次人。 侯玉峰的爱人说，从10几岁在河里救人，到20几岁在学校里救下一名险些坠楼的同学，只要碰上危难情况，侯玉峰总会伸出援手。 当时救的时候还年轻啊，现在也 那是20几岁，正年轻的时候。 对，现在70多岁了还救火， 哎呀， 不担心。 他就是一辈子都是那样的，见着事儿他都不会不管的。就那天啊，从那树上摔下来，那腿也是，那是有点伤， 有点伤。 走那个什么路干什么都不成。但是他从来他不跟人家说。 那 也没办法，因为我跟他同班同学， 嗯， 出了几次事都知道，他遇见困难吧，他不会躲。 每次说起救火的事情，侯玉峰都觉得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件普通的事儿，并不是什么英雄壮举。更让他在意的是大家都能够提高防火意识，生活平安，而自己也会一如既往的在危难之中帮助他人。 要提高这个防火的这个意识， 嗯， 还要提高这个救火的经验， 嗯， 啊，不算什么事儿，很平常事，我不把它当回事。我80岁，我到90岁，我有这个体力，我还是那样。 你是一位老兵，曾在战场屡立战功。你是一位老兵，惜别军营，因公卖命。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哪一个节气呢？答案就是大雪节气啊。 嗯， 恭喜手机138尾号1223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到这里呢，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燕妮，主持人李瑞、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冰冰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我们一起再来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事儿您看 了、哎、您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 您这么高忙，这点东西 这个事儿报真，您放心啊，这回呀、啊、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畅廉洁，扬正气，树和谐。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151